攻读类位记第十五章。上主训示梅瑟和亚朗说，你们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即使一个男人身患令病，令病使他不洁，令病使人不洁的光景是这样，不论他身体长流淋液或有石止住，他总是不洁的。凡有淋病的人睡过的床，既染上不洁；凡他坐过之物，既染上不洁。凡人摸了他的床，这人应洗涤自己的衣服，用水洗澡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谁做了淋病人坐过之物，该洗自己的衣服，用水洗澡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谁摸了淋病人的身体，该洗涤自己的衣服，用水洗澡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若有淋病的人在洁净人身上吐了唾沫，这人就应洗涤自己的衣服，用水洗澡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凡有淋病的人坐过的鞍子，既染上不洁。谁摸了他身下的任何东西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谁携带了这些东西，该洗涤自己的衣服，用水洗澡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若有淋病的人，没有用水洗手接触了人，这人就应洗涤自己的衣服，用水洗澡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凡有淋病的人摸过的陶器都应打破，任何木具都应用水洗净。即使有淋病的人治好不流了，他应计算七天为取节期，洗涤自己的衣服，用活水洗身，然后就洁净了。到第八天，应拿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来到上主面前，在会幕门口交给司祭，司祭应奉献一只做赎罪祭，另一只做全燔祭。这样，司祭就替他在上主面前为他的令病行了赎罪礼。人若遗精，应用水洗净全身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凡沾有精液的衣服或皮物，应用水洗净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男女同房垢精，两人都应用水洗澡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女人几时行经，有血由她体内流出，她的不洁期应为七天，谁接触了她，直到晚上不洁。她不洁期内，凡她握过之处都染上不洁，凡他坐过的地方也染上不洁，凡摸过他床榻的，应洗涤自己的衣服，用水洗澡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凡摸过他坐过之物的，应洗涤自己的衣服，用水洗澡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谁若摸了他床上，或他坐过之物上的东西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若男人与他同房，也沾染上他的不洁，七天之久是不洁的。凡他卧过的床也染上不洁。女人若在经期外多日流血，或者她流血超过了她月经的日期，在流不洁之物的整个时期内，她如在经期内一样不洁。凡他流血期内所卧过的床，就如在经期卧过的床一样染上不洁。凡他坐过之物，就如他经期内所坐之物一样染上不洁。谁若摸了就染上不洁，应洗涤自己的衣服，用水洗澡，直到晚上不洁。即使他治好不流了，他应计算七天为取节期。到第八天，应拿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 来到会幕门口交给司祭。司祭应奉献一只做赎罪祭，另一只做全燔祭，这样司祭就替他在上主面前为他所留的不洁之物行了赎罪礼。你们应叫以色列子民戒避他们的不洁，免得他们因不洁玷污了我在他们中的住所而遭受死亡。这是有关因淋病或遗精沾染不洁的人和行经的妇女，即有关有任何遗漏的男女，以及与不洁的女人同房的男人的法律。